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5: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在星期二的下午，我是袁一， 我是体脂远高于13.6的泽环， 什么东西？ 体脂率远高于13.6的泽环， 我是13.9了 啊，13.9啊。 跟大家就是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有很多事情要提前汇报一下，就是首先建议大家今天一定要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是因为我们今天下午刚刚更新了一套全新的镜头，我们的镜头当中加入了滤镜，但是我现在目前还没有看出，因为就是可能本人 实在太美了，就差别值不是那么大，对不对？ 天哪，你有读心术，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今天简直太会说话了呀。 对，我今天上节目之前还在问领导，我说咱们的新滤镜是不是可以像那个美颜相机一样，可以根据需求来调节，比如说深秋模式、青春模式、美食模式、经典 LOMO 等等的， 可不可以有变脸模式，直接把我变成吴彦祖的脸。 然后领导直接没有理我。所以也欢迎大家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全新换过升级以后的镜头跟之前你们所看到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很简单，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啦。也欢迎你们随时把自己的这个感受告诉我们哈。那当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什么体脂率13.9是怎么回事， 就最昨天有人发了朋友圈说自己什么体脂率跌破了历史最低值，到了13.9，是吗？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还炫了一下，就是，但并没有多少人点赞，感觉 那是因为咱俩的共同好友重合率不是很高， 留言数也非常的少。 谁说的？ 所以是谁呢？可能就是我本人了吧。 好吧，我们今天在穿搭的这个环节呢，依然要带来一件单品。这件单品呢，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全景镜头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关于背带裤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扰。背带裤首先很减龄，穿完以后就觉得很可爱，但是可爱之余呢，就会让人难免觉得幼稚，就稚气 是。 其次呢，女生如果穿上背带裤，很容易被人误以为你是不是怀孕了啊？很孕妇很喜欢选择背带裤，就这个事情我在没有怀孕之前并不能够理解，等到我怀了孕以后，也依然无法理解为什么孕妇喜欢选择背带裤。后来其他孕妇给我的解释是说 遮肚子。 它不遮肚子啊，它是因为穿脱很方便。 哪里方便？ 对啊，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盖到这个点。 对于男生小号就好说了，对大号的话是非常非常不方便， 因为它那个袋子如果你捡下去上厕所，如果是蹲坑的话还会拖到地上， 很容易就掉到坑里面。 对，就很尴尬。 对， 这是其他孕妇给我的答案。所以如果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那头有曾经经历过这个特殊阶段的，曾经经历过孕妇阶段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过在孕期很喜欢选择背带裤的习惯？如果有的话，告诉我们一下是为什么。 但是确实穿背带裤很容易女生会被人以为你最近是不是有好消息了。 男生呢穿背带裤以后别人就会说哇你今天好像马里奥，你就无论穿哪一条背带裤他都会说你今天好像马里奥，所以只有马里奥可以穿背带裤吗？ 所以背带裤其实确实是一件让人可气可爱又可恨的单品。到底要怎么穿让可以让背带裤这个单品既减龄又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这么多尴尬的场景，不会让人觉得你怀孕了，不会让人觉得你很幼稚，也不会让人觉得你是什么修理工啊马里奥啊之类的。 是 因为马里奥本身也是水管修理工吗？ 不是说只穿上以后就永远只有可爱那一面。 对 它也是有很多帅气和你自己的态度在的嘛。 是的，所以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学习一下背带裤如何穿搭。首先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来看一看潮流风向标当中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时尚资讯。首先看到的这一条呢，是历时三个月的新武林大会收官了，其中选手董洁以一段梅香如故顺利夺冠。不知道有没有人看了这个新武林大会，或者每一集都在追的，我是没有追。但是我看到这个资讯以后专门去看了一下那个视频。你不得不承认董洁今年38岁了，但是她的柔韧性非常的好。 柔韧性跟年纪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当然有，就是首先像你这样的本来天生是柔韧性不好的，所以你无法理解。但是按照常理来说柔韧性就是你看小婴儿柔韧性特别好 啊，对， 那个腿怎么掰都行。 对， 但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大，如果你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或者一个习惯性的训练的话，你的柔韧性就是会越来越差的。 可是你年轻的时候柔韧性好的话，如果你这期间一直有在勤加练习或者说有保持的话，你老年依然是好的呀。 对，柔韧性就是会好。所以我就是说嘛，他首先按照正常人的想法，如果说不去做什么练习的话，他是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岁数保持这么好的柔韧性的，所以他一定是在日常当中投入了很多的训练。 是， 包括董洁本来就是学舞蹈的嘛。所以可能这么长时间以来他的训练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为了证明他有很深厚的舞蹈功底以及柔韧性真的如我们所说那么的好，我们找出了他在比赛当中的这段视频，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来看一看夺冠视频是什么样子的。 梅香如故这四个字听起来就很像那个《甄嬛传》当中的惊鸿舞，就是他是比较穿越时代穿越时空的那种舞蹈，还不光是民族舞那么简单的一种感觉。 对，我们要稍等一下，我们要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帮我们把那个视频一重新下载重新放到我们的共享素材里面。因为唯独就缺少了这段视频，但是我们最近是因为也见到了董洁，然后呢跟他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他是出现在了米兰时装周 Fendi 2019春夏女装秀的现场。他那一天穿了一身层次感特别足的一个格纹的套装和一双同色的格纹长靴，说实话那一套look 还挺难 hold 住的，尤其是那双靴子。虽然今年很火，但是一般人可能穿不出那么高级的感觉。我可以找图片给你们看一下。 红色的靴子哈？ 不是红色，是格纹的，但是是一个宽口的靴子。按照我们之前讲靴子的原则，其实一般人可能会不太容易选择这样的款式。我给大家看一下，给一个镜头，稍等一下。谁可以看到吗？给我们切一个小镜头，对，给我们切一个特写，就是这样一套 look。 他那双靴子是宽口的， 这个是显得成熟稳重然后又有时髦的感觉， 大气。但是按照我们穿靴子的原则来说，它完全没有露出腿的部分，就是长裙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宽口的靴子。其实如果身材比例不够好的话，就很容易把你整个人都装到套子里面去了。但是董洁也说她平时其实并不会这么打扮，是因为有这样的特殊活动所以才穿着得如此的知性又帅气。那专访当中聊了很多关于护肤和保持身材的话题，没想到董洁在爆痘和长胖之间，你猜她会选择哪一个？ 爆痘。 那我们来看一看专访视频。 我是董洁。素颜，素颜首先我自己皮肤比较舒服，我觉得我化妆并没有比素颜好看特别特别特别多，所以基本上是差不太多的，所以一般我就会素颜。会啊，会看，觉得拍的都挺好看的。认同。其实生活里面我会穿的比较随意，工作的时候像今天这套衣服它是一个套装，就像我生活里面少穿的那种类型，但是在一些特别的场合的话 我会觉得这女孩子穿上会很有气质，高贵和优雅。长胖吧，还可以，生活比较健康。管理身材其实主要就是还是要少吃一点东西，不能把自己一直都是那种非常撑的感觉。我是经常会觉得吃东西可能会吃到大概八分饱，这个算是我的一个小窍门吧。然后皮肤上面其实就是多注意补水还有清洁，这个两个基础是一定要做好的。我都喜欢古装，我会很喜欢那个穿衣打扮，其实很有味道。那现代戏呢又很轻松，我觉得就更贴近生活一些。幸福的女人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首先是有家人的肯定和陪伴，这个是一个就永恒的一个根本，还有就是自我的肯定。皇上，你许久没有叫过臣妾的名字了。我可能还是会选朗华，非常爱这个角色。群主之前是副导演，现在应该是剧本的责编，总之还是他们带领大家。周迅还蛮活跃的，经常会给我们发一些他觉得很好的文章。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演员，他的专业的态度其实也影响着所有的人。跟他在一起演戏我觉得挺过瘾的，因为你可以从他身上感受到很多他在处理人物的那一种非常特别的，就有他自己特色的那样的方式。作为一个演员，如果有一个角色真的可以在观众心里面然后有很长久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觉得是一件幸运的事儿。包括像现在也有《如懿传》的朗华，只要有更新更好的角色，观众其实对于你的印象他也是在不断的更新的。我希望在观众的眼里一部分是一个好演员，然后一部分他们也很喜欢我对生活的态度，那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好的。变化其实就是你对生活，然后还有就是对人的这个理解。就比如说你之前给我一个角色的话，我可能对他理解还是表层的，但是你真的也成为一名母亲，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像你想象的，他也会有很多矛盾的时候，就会从这些点点滴滴里面渗透到你对角色的理解。我觉得是母亲吧，因为母亲她就代表你并不是一个人，所以说你会有责任，经常会头疼，然后怎么样去更能陪伴好和教导好你的小朋友。在《如懿传》里面不能说完全没有遗憾，有的时候看个别场次戏的时候自己还觉得说，哎呀，当时那个地方拿捏的准确一些的话可能会更好。不得不说《如懿传》相对来讲，我认为朗华完成度在我心里面还是很高的一个角色。一定要看如懿她跟皇上的爱恨纠葛吧，还有就是其他的人如懿怎么把这些难关。 这是接受采访当中他自己分享的一些小秘诀。我觉得对于很多女生包括男生来说，不一定是说只是为了做这样去瘦身，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关于每餐只吃八分饱这件事情。就这么做不仅仅会让你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身材，更重要的是对于你的肠胃啊各种内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 从来不知道八分饱是什么样的 感觉。我也不知道，我太羡慕这种可以控制住自己见好就收的人。我从来在吃 想都想不到八分饱是什么状态， 就是感觉就是饿和不饿。 对 啊，不应该是饿和撑两种感觉。不要向我们学习啊，这些吃饭这方面真的在健身方面运动方面也是三分练七分吃，所以饮食还是很重要的。 是的， 刚才我们说在新武林大会上面董洁凭借这个梅香如故夺冠的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她的柔韧性和现场的表现力。这小丑是薛之谦是吗？刚才那个这是节选了之前比赛当中的一段，算是 Tango 和爵士的一个融合。 从男生的角度，男生观众的角度，你会怎么评价这样一段舞？这个虽然不是最后夺冠那段舞，但是其实是一种舞种的类型， 身材保持得很好，然后那个表情啊还有那个抓马的感觉拿捏得很好，但我觉得单从跳的角度而言的话就还好， 你觉得没有什么难度是不是？ 没什么难度， 就是从观众的角度你会认为说没有那些什么翻跟头呀然后什么空翻呐、之类的就不算是有难度， 以及你看稳其实也不是特别稳、然后包括有些甩胳膊呀就感觉是有一点乱甩的这个样子在，所以我觉得专业度是不太够， 就是我会这么认为啊、首先虽然我没有很专业的学过舞蹈，但是也学过一段时间，我会认为其实这种快节奏的舞是不好跳的， 是， 就对于你整个四肢和身体的控制是要求很高的， 而且你但凡有一点点紧张就会乱拍， 对，拍子脚步很容易乱，其次你要跟舞伴的配合，然后其实这种舞种你是必须要系统的去学习的，要不然它那个里面的那个小的那个劲儿是很难拿捏的， 是的， 但我觉得整个舞台的表现力还是不错的，以及他的身材真的肉很紧致，因为像这种抖腿动作很多的，如果你但凡脂肪稍微多一些就会从镜头里面看到你的肉狂乱的抖， 其实跳舞跟那个演员有一点相似的点就是在于他那个表现力嘛， 对 对, 对， 作为演员而言的话这表现力只要到位的话那把观众的热情点燃了就够了， 感染力，董洁自己是学民族舞的 还是很厉害的，如果去找能看到那个功底的 梅香如故那段舞去看的话可能会更能够表现他的水平， 是， 好，聊完董洁之后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要奉送给收音机前啊，收音机前只能听好可惜，网络那头的观众很多很多条大长腿哦，因为我们接下来说的是一年一度的维密秀的事情， 又要开始了吗？ 是，你就感觉去年的维密秀好像没结束多久，今年又要来了。 是的， 因为从各个超模天使们的日常状态，你就看出他们已经恢复了疯狂的健身，像这样的，还有这是去年的舞台的状态。你看这么拼，就是因为接下来有一系列的工作安排。今天是10月30号，4天前的10月26号，他们刚刚试完妆。然后在11月8号大秀就要开始了， 11月8号就开始了， 对，就在11月8号。今年大秀其实网上陆续爆出了很多料，比如说据说今年的邀请函是长这样的，就依然很有维密的那个风格，就是粉色和野性，少女和野性是融合的非常好的那种感觉， 这个真的是两性差异很明显、对于男生而言反正我是觉得无感这样的一个邀请函、 女生觉得很好看 OK、就是那种少女感是吗， 少女加野性的状态， 好的， 这种小妩媚完全就蕴含在邀请函里面。然后秀场呢这一次回到了纽约，在 Pier 94举办、场地呢大概就是长这样，因为 Pier 它是一个港口，对，所以景色会很不错，当然到时候等到11月8号举办之前和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全新的消息带给大家。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聊的是 Fantasy Bra、应该是每一年的秀场上面大家都最会关注的，就是最贵最沉的那一套 bra 到底会 生活当中会有女生去要买这个 Fantasy Bra 吗， 首先能不能买到这是就另说了、其次没有人会买， 买也是收藏不会用是吧， 一定不会的，谁会，那很沉哎，那每一年都是一年比一年沉。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上个星期的时候，其实 Pink 系列 Victoria's Secret 的副牌 Pink 系列和设计师合作款的草图其实就曝光了，就是一个设计师草图，我看了很多评论，有人评价说有点像东北一家人，就是换了一个色调，就是东北大花袄不是红和绿吗， 确实太杂乱了， 这个草图是以紫色和粉色为主，但是你要说它是田园风也可以，但是好像法式田园的碎花要比这个更小一些，这个的花的面积 我觉得有一点像那个测色盲色弱的那个图案 你们很过分。然后呢他们官方前几天又放出了4套 Pink 系列的内衣，反正我是觉得维密模特穿怎么都是合理的，但是普通人穿会感觉是少女偷穿了 妈妈的衣服。 少女偷穿妈， 就是小女孩偷穿了妈妈早年间买的内衣。你看，你看这她，因为她 这是连体的，是吗？ 对，这是连体的内衣， 很像泳装 哎。对，就这个花纹确实一般人很难驾驭。 是的， 对不对？ 这个颜色也不太好驾驭， 而这种蕾丝的材质， 嗯哼， 就很容易显廉价。这是 Pink 的一些草图。 所以你看到这张图的时候，你的内心是 有点崩溃，不，还是有点小窃喜，就觉得嗯，我今年可能能省一笔钱。这是 Pink 的设计师的草图哈，这也不是全部，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冰山一角。我们来看一看 Fantasy Bra 这件事情。在预测今年 Fantasy Bra 到底是花落谁家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之前的 Fantasy Bra 都是谁戴的，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些些的线索。首先要知道 Fantasy Bra 也被称为梦幻内衣，作为戴了就不想还的终极战衣，一般只有维密的签约天使才可以戴上它。 嗯， 近五年都是谁？2013年是糖糖 Candice 她戴的 Fantasy Bra， 还是近几年最贵的，价值$10,000。我们来看一看秀场上面的效果图， $10,000、 嗯、这件说实话是我见过的最简洁的 Fantasy Bra， 是 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配饰，但是它却价值$10,000。是 这个如果你买回家的话，真的是 我不会买回家，没有钱。 你自己会愿意偷偷的试着穿？ 如果你花这笔钱买回家，难道你只是想偷偷试着穿吗？这也太低调了吧。 然后天天穿出去吗？ 可能会为了它就 一直在海边，常年在海边。 你都舍不得去海边，因为沙子可能会进到珠宝里 面。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很尴尬，所以不会没有人买回去的，我觉得。然后2014年是第一次双 Fantasy Bra， 嗯， 是这个名字我得好好想一想怎么念 ，Adriana Lima 和 Alessandra Abruzio。 我们直接看图好不好？ 让我们来翻译过来叫阿德瑞娜利马和亚历桑德拉安布罗修手拉手一起走的两个人的 bra， 各价值$2,000,000。我们来看一下图，就是那种 哎，便宜了很多哎，前年还是1,000,000，人各价值200万，合在一起也才$4,000,000。 看一下，哎，为什么这个不跟我同步？稍等一下，哎，好。这是红蓝 CP， 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讲究这样的配图和配色了耶。 嗯，这个就浮夸很多了， 会浮夸很多，然后有很多小的那种流苏的珠宝的串珠，但真的只有这种绝世的身材才能够穿上这么浮夸的内衣。到了2015年，又带了200万 Fantasy Bra 的 Lily 开场，她背了一身的，我个人认为是红毛丹和海胆的拼接物。你看像不像红毛丹和海胆？ 像，很像， 就那个翅膀。但是内衣价值200万，包括它这个鞋子，这种鞋子真的太难 hold 住了，腿上不能有一点点赘肉，要不然就会勒出来。 哎，这样的身材穿这样鞋子真好看哎。 对呀、啊，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是你穿不好看，不是东西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 像一条美人鱼。 然后2016年是 Jasmine 戴的，价值$3,000,000的Fantasy Bra， 它身上总共有9,000多颗宝石，而且这个宝石我觉得跟它的肤色特别般配，就那种孔雀蓝， 嗯， 很深邃，和这样的比小麦色的肤色还要再深，就拿铁色肤色。 但我觉得这模特本人有点太过于甜美了，如果再野性一点的脸的话，会不会更好？看下半身感觉是野性的那种。 其实 Victoria's Secret 他们在选模特的时候，并没有一味的要求说你一定要有多么的。就是那个脸有多么的冷冰冰， 嗯， 他们反而是喜欢热情洋溢的女孩子的， 嗯， 表情和表现力也是他们很看重的。到2017年呢 ，Fantasy Bra 的天使是带过，走过7次的 Lacy 带了一个$2,000,000的 Fantasy Bra， 特别特别闪。然后这个翅膀我也觉得很好看，感觉有魔力可以把你吸进去。 这个翅膀好像那个棉花糖啊。 你觉得像棉花糖，我觉得像无底洞。就是可以把你吸进去，然后吸进那个漩涡里， 也像抽油烟器。 超强吸力的那种。好吧，时间关系，这个时候先聊到这里，我们稍后再来继续跟各位分析一下今年有可能会带上 Fantasy Bra 的那些种子选手，也欢迎大家不要错过我们今儿的节目。稍后我们会说背带裤的穿搭，找到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找到左下角直播间的潮流梦工厂就可以啦。 Say, hey, hey, now, baby. Oh, my mind, don't play now, baby.

广场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正在预测11月8号即将要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维密大秀，到底谁可以穿上 Fantastic Bra。 我是袁一， 我是怎么样也穿不上 Fantastic Bra 的泽华。 你要是穿上的话应该也会很精彩吧。 骨骼也穿不上去吧，可能会把那个什么珍珠啊还有宝石全给崩裂。 可以为你特制一款。我 爆裂钻石很好看。 我举手想看，我举双手想看，你们有没有人想看？ 给维密的那什么那个工作人员或者他们团队寄过去啊。如果真的发出邀请，我可以考虑。 大家可以在微博上艾特维密的团队。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光感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来看我们潮流梦工厂。我们接下来预测，我个人觉得今年最有戏的就是今年刚刚回归的小南瓜，就是那个贝哈蒂。因为之前他一直忙着和 Adam Levine 生娃。然后呢连续两年维密大秀都没有去，然后看他，你看他怀孕时候的照片，整个都不觉得，就感觉是揣了一个西瓜，然后别的地方没有。 妈呀，这是怀孕的照片呀。 对，而且是二胎的照片。 天哪， 对， 在我们身后的小姑郭天宇都输了呀。 就是我觉得小姑是赢在她的肚子都没怎么变大， 她的也不大，她是硬撅的，你看这张照片。 不，这不是硬撅，这是肚子在呢，肚子在呢。 她后面这腰是使劲往前挺的。 不，怀孕的时候腰就是会这样。 啊啊，你说就是这样的吗？ 腰就是会被压迫，对，就是这样的。但确实她这个肚子在同月份当中不算大，但确实也是有肚子的。 嗯，是。 可是四肢都没有什么变化，然后你看她最近 ins 上面发的照片，就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是已经生完多久的呀？ 就是最近吧。 天哪， 对， 还像少女一般的身材。 对，少女一般的身材哈，你们男生真的是，你要知道，就是小南瓜向来都是在 T 台上以鬼马活泼的形象亮相的，所以很受欢迎的天使之一。2014-2015连续两年都是扛把子走开场的那种。来看一看2014和2015年开场的照片，左边是2014年， 哇，那个小傲娇的劲儿。 对，然后这是2015年。 我喜欢2014年， 他其实长得不是那种惊艳型的，他真就是可爱型的，但是让人过目不忘，就辨识度很高， 也混合凹镜头凹造型。 对，然后我很想给大家看这个动图，好吧，2014年带着金翅膀出场的样子，就是那种感觉贵得让人睁不开眼睛。看一看这个小窗的视频，动图，你看，撅着两个金灿灿的翅膀就走上台了。小傲娇， 这个金灿灿的翅膀也是挺挑人的，其实 非常挑。第二年呢，也是维密第一次连续两年让同一个天使开场，所以他就扛着印有 LOVE 的那个迷幻波西米亚风的大翅膀就亮相了。就是我们刚才照片里面看那个，很像是在过，咱们马上过两天，明天就要迎来那个西方节日一样，因为整个色系也很像， 是 南瓜色。他一共走了8年的维密秀，2009年其实就已经签约了，比糖糖还早一年，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早早的眼巴巴的等着他可以穿上 Fantastic Bra。 你看这是早年间的照片，2007年， 但是他一直没有穿过是吗？ 一直没有穿过啊，那个时候真的是稚气未脱，走的还是 Pink 的系列。2007年、2008年，然后感觉到了2010年就已经蜕变了， 对，少女变女王了。 对，你看这边还有黑化了的女王，2012年， 哎，黑化女王很好看哎。 对，还有2013年， 这很像 B 家的女王。 B 家女王是因为就是军服的感觉吗？ 是， 对。OK， 这是我个人认为最有戏的，当然大家也可以把你们心中认为可以今年穿上 Fantastic Bra 的维密天使发送过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啦。 大家发可能是满屏的刘雯。 哦，对，支持国货是吗？ 对，国。中国模特支持国货还行。 好了，今天资讯含金量有点高，接下来还有一条最近不得不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省钱妙招，因为也同样在11月8号，我觉得11月8号大家好忙啊，一边要看维密秀的直播，然后一边还在网上刷那个下单的那个链接，因为11月8号著名的H&M 的联名款，这次是和 Moschino 一起的联名款，就要正式上线啦。这意味着一年一度的省钱旺季又要到了。 这一季我觉得做的比他自己单独的都要好看，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这次因为是两家的合作款，所以同样跟以前一样是取和 H&M 合作的那个大品牌的精华和经典，然后同时呢又用到的是和 H&M 差不多的价格，所以是花小钱买大牌，就每一次 H&M 出这样联名款大家都非常开心。 但以往联名款没有那么大的 logo 在身上，它这个大 logo 完全就是自己本身的品牌啊。 因为 Moschino 的精华是什么，就是花里胡哨，还有金光闪闪和富丽堂皇， 是， 就是生怕你看不出我还有钱， 对， 就那种感觉，就大金链小金表，就是 Moschino 一个惯常的一个风格， 是， 所以它的品牌元素很明显， 是， 即使没有什么大 logo， 你也一眼能看出，哎，这是 Moschino 的品牌， 而且它那个 logo 就是 Moschino 本身，并不是 H Moschino， 有几件、一两件是， 有几件是大了 HM 的 featuring 那个标，啊、你看向来。我真的很喜欢用一些卡通人物，比如说这几年一直都很爆的各种各样的小熊款， 嗯， 这个满大街都是的，不用说了，还变形出了很多什么 Playboy 小兔子型啊，或者怎样怎样，还有各种皮衣，你看带上金属元素的这种皮衣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元素，包括这些饰品， 嗯 嗯， 这个饰品这一年是非常值得入手，但就抢不到，我觉得。 对，这是某层的本身的设计， 好， 对，不是联名 款、还不是联名哈。 对，然后呢，就在前两天 ，H&M 和 Moschino 系列在纽约走了秀，基本上就像泽华刚刚所说，你乍一看跟 Moschino 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是， 所以你完全就可以去用很便宜的价格去入手到了，像这些都是大 logo 的衣服。你也完全看不出有 H&M 的任何痕迹在， 是的， 可能这身牛仔服还稍微有一点吧，有高阶品牌的感觉在，以及像这样的充满了金属朋克元素的，看上去又很有钱的这些皮质的衣服。 请问你最想要入手的是皮质的还是 T 恤还是？ 其实我个人很想入手那些饰品 啊， 因为本身你买某次用的饰品，你就会发现你花那笔钱有点不太值当， 嗯， 因为它的材质并不是真材实料，不是什么真的金或真的银，不是贵金属， 嗯， 它用的就是普通的合金。 Moschino 本品牌的那个大金链子的话，得是四位数还是五位数啊？ 四位数 啊， 但是大几千的那种， 嗯哼， 而且 Moschino 的皮具也从来不用真皮，只用 PU， 啊， 所以像他们家爆款的包，我们一会儿会讲到。价格都不菲，要到五位数，可是你买的是一只 PU 的包，就觉得很不值当，嗯。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我们为大家罗列出来的一些 top 前几的值得入手的单品。首先我就要给大家推荐大金链子、大金耳环了，因为实用又不贵。看看这些东西吧，这些单品，这大耳环，猜猜它的售价是多少钱？如果放在 Moschino 的柜台，我觉得会不低于5000块。 就这一副耳环不低于5000块， 不低于5000块， 我的天！ 但是现在它的发售价是329块， 天哪！ 天哪！有没有 一折都不到？ 有没有？然后这一副也很有态度， 哎，这个就很 Moschino 了，那个飞机。 对，这一副的价格你也可以认为是奔驰。 对， 这一副的价格是299， 嗯哼， 是不是很划算？然后还有带着纯 logo 的这样的粗链子项链， 这个粗链子很值得入手了， 599 啊！这个女生真的应该赶紧入了。很好用， 哎，但是就可能会有人说这个会不会太嚣张啊？这么粗的、这么大的金属链子，包括这些饰品，怎么平时怎么搭？其实这些金饰都很好搭，就你平时只要一身都是素色的，不管纯白还是纯黑，尤其是纯黑，就非常好看。 你买这么浮夸的，你还嫌它太嚣张？怎么可能？你买它就是因为嚣张才要买它呀？ 但是你在穿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如果你身上本身颜色很多，你再戴上这样很夸张的饰品的话，大家一定见到你的第一句会问你今天干嘛去， 嗯， 一定会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搭配金饰品的话，还是 穿西服哈， 纯素色的衣服会比较好一些，效果会更好。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机车 mini 包，这款包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它的大名好像叫 biker bag，是 Moschino 的一个品牌的主打款， 很经典， 原价要卖到12000多， 像一个皮衣一样的。 对，也出过很多的型号，但这一次他做了一个小小的 mini size， 价格只要1000出头。 mini size 到什么程度呢？ 1290。光看这张图是不是看不出来它的效果？我们来看一看模特上身图，就是今年很流行的 size。只能当一个小饰品斜挂在身上，但是它可以斜挎，所以对于女生来说，只要能背在身上就是包。 放一张信用卡，放一个钱包，那个钥匙就可以了。 放一支口红，我们为什么要放钥匙？ 你们男生只会想带钥匙， 男生就会带钥匙，女生不需要带钥匙。而且它的背法有很多，除了斜挎以外，你也可以用它那个肩带缠在腰上当腰包。 啊，这样很好看， 很好看，只要1290，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吃亏， 这很值得入。 嗯。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包包呢，形状可能会让你浮想联翩，但是其实很有创意，也够特别，售价也很亲民，只要999。 哦， 嗯， 这个包算是透明材质的哈， 它有点就是 PVC 的感觉吧， 嗯， 因为我没有摸到，所以我不知道，只能看图片。这是模特很有想法的，直接挂在脖子上的一种背法， 嗯， 很像男生帮媳妇儿拎包的感觉。 这个可以装工作证哎，我觉得。 对，你看， 很好看， 因为它大小其实不仅仅是工作证的大小，它是一个正常包的大小 哦。 只不过它的包型可能会比较瘪一些，你就不要放一些太鼓的东西在里面就可以了。 嗯， 到冬天配一些颜色花哨的羽绒服啊什么的还是挺合适， 造型很特别。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灰色卫衣。灰色卫衣我觉得是基础款， 是 就是犯不了什么错误，而且价格也相对不错。这一身上衣599，裤子699， 这一身非常值得入，男生女生都可以穿。 对，男生对于这样的款式会心动的，是吗？ 会的，会的，会的。 嗯，女生可以带大一号，穿成 oversize， 只要买衣服不用买裤子，还省钱。嗯哼， 我想把他头上那个头巾给拽下来。 其实好多明星已经上身了，王源在秀场上就穿了这件衣服，这很乖巧。 王源这一身应该都是，裤子应该也是。 嗯，这是卫衣系列，接下来丹宁系列、是值得收藏的万年基本款。而且材质和剪裁上面还是有一些特别之处的。你看这件抹胸上衣和这个牛仔的短裙，如果你觉得抹胸上衣的使用频率不太高的话，你就可以只买下身的裙子。 这个裙子露的是腰还是胃？ 肚脐啊，它就是中腰的款。 就小肚子是可以遮一点的哈。 可以遮住小肚子，对。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夸张的话，可能也就没有办法了吧。然后还有牛仔的连体裙， 很夸张，可能就是想露出来，也不错。 这样的背带式的、跨栏式的这种牛仔， 这个应该是没有腰带，腰带自己配的。 对，腰带要自己配，价格都很合适。刚才那个牛仔裙、短裙是699，然后刚刚这个连体的是1190。 这两个丹宁的，我觉得很经典哎，可以一直穿。 假如对于那些很有态度，然后很喜欢酷酷的、野性的女孩子来说的话，皮衣皮裙就是很值得入手的了。比如说这件连体的皮裙，就感觉你是那个夕阳天使， 也有女王气场。 对对，你就可以去演一些武打片儿，然后以及男生也有你们适合的皮夹克，上面有一些金属的链子的饰品。 男生这皮夹克我觉得很值得入哎， 只要配一个简单牛仔裤就可以，但是我觉得不适合你的气质。 适合啊， 这个你真的可以 hold 住吗？ 你当然不能穿平时这种穿法了，你像他这样穿法，配一个不用底下那么浮夸的那个。 就是你不要买一套， 对， 因为它这一整套都是这个皮衣加上金属元素， 是 只要买上衣，然后下面穿个牛仔裤，其实还可以。 而且是我穿的话，我不会系，彻底的散开， 要把它敞开，敞开就很没劲啊，大家都会敞开穿。 嗯，对啊，系上的话这样 OK 吧？ 嗯哼，这个金色真的是很难 hold 了。 我觉得很难 hold 的是里面那个皮质的背带裤。 背带裤，外面这个外套也不好 hold。 这个即便模特本人穿也没有好看到哪里去。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还是看态度，就是如果你日常就是一个喜欢穿皮裤系列的男孩子的话，你可以挑战一下。是有难度的，确实是有难度， 是， 但价格很亲民，即使是那个皮带就背带的皮裤就不到2000块钱。 皮衣稍微贵一点点。 对好，接下来就是卡通系列，这真的就是少男少女们无法抗拒的一些单品了。既有条纹元素，也有 Moschino 的 logo， 而且还有可爱的卡通人物，拿它用来卖萌耍酷都可以。你看这一件长款的 T 恤，就做成那种网球格的感觉， 很有高阶的态度。 你要搭一个网球袜、长款袜，还有包括这些针织衫，就男生女生都可以穿。咦？你看这个红和这个紫，唐老鸭都变成了 DJ 了，在打碟，然后高飞也是在卖萌。 我喜欢那条裤子， 牛仔裤吗？ 嗯， 那不适合你，你穿完以后，它这个裆都掉哪儿去了？ 它就是多多的呀，你看这种。 天哪， 很适合我们这种胖胖腿的男生。 很像米其林宝宝。 那多可爱。 好吧，还有一些金链子印花的单品，就很摇滚朋克，也不会让你觉得穿这衣服很重。这也是 Moschino 会惯用的一个伎俩，就是不把它那个金属元素给凸出来，而是印在衣服上面。像这种连衣裙，就既可以满足你对于这种金属材质的需求，同时也不会穿着不舒服。 是， 而且做内搭、做外穿都很好看。我很喜欢这件短 top， 这又可以露腹肌，然后同时还很有态度， 然后也是比较休闲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女生下面穿一个这样的高跟鞋、高跟靴，也会很好看。 旁边那个男生那个穿法，包括这个模特本身，真的是有待商榷， 很有年代感。 对， 是美国、欧美有一些这个年代的人很喜欢的穿着方法。 是。 再然后是长靴和短靴，其实也都是很值得入手的。比如说这样一款全系带的靴子，它是平跟的，它做成了马丁靴的靴型，但是靴筒上是整个都是小系带。所以你直接配一个长款的 T 或者是长款的卫衣就可以了。 然后它没有跟儿， 没有跟儿。 这个靴子我觉得是好看的。 对对对，而对腿型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因为你那个系带是可以随时调整的。 再不行呢，你也可以挑战难度小一点的这个高跟靴。穿搭的难度比较小，但是对于你走路难度挑战还是很高的，就是这双有点就是拼接的，拼接款，对，配裤装或者配裙装其实都好看。 但这个如果搭不好的话就是灾难。哎， 模特这样的搭法我不太建议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因为有一点太花和繁复。但同时你看这个模特戴出了这款耳环，这款耳环真的非常大。 这款耳环这么大呀？ 对，非常大， 会很沉吧？ 就是，很不建议大家在就是北京起大风的时候戴，因为可能会把你的耳朵吹跑。再然后就是各种 T 恤和拖鞋了，就是如果你手头最近比较紧的话，就想买就买这些单品就好了，200多块钱。 这个单品可以多买一些，因为冬天的话很值得穿，室内很热，你们得穿短袖，外面 还有这些拖鞋、拖鞋和 拖鞋我很喜欢， 带金属链子那个很好看， 那个袜子我也很喜欢， 你都喜欢， 是， 对， 就是买不到。 我想跟你们说的对，就是买不到。 嗯， 虽然单品价格都很合适，但是抢过 H&M 联名款的同学们应该都知道，真的很不好抢。如果在11月8号开售之后，你有幸抢到其中一件，也欢迎你们随时来跟我们嘚瑟，我们会很羡慕你们的。 你是不是都不知道那种情况有多么惨烈？早晨7点的时候店门会开，但是通常是从晚上10点就开始排队了。 你去排过这样？ 我没有排过， 但你见过。 我有在7点钟的时候守候在电脑前去买，曾经买到过一件。是跟白妹合作的那一次买到了一件，然后等我再想下第二单的时候就瞬间全都没有了，完全是拼网速跟一个拼熬夜的这样的一个排队的情况。 我曾经买到过 H&M 跟 Jimmy Choo 的一件上衣， 是去店里买的还是在网上 找代购买的？ 你看 但是我想说的是，后来那件单品成为了一个笑话。 哦，对，你是还拿出来是不是？ 对被你们所有人嘲笑。好吧，我们说完了资讯，今天说了很多哈，虽然只有3条，但是内容含金量非常的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11月8号这个节点时间点大家要记住，如果你想看长腿那就去看维密的直播，如果你想入手这些花小钱买大牌的这些单品的话，那就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啦。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主话题，再一起改变来跟大家聊一聊背带裤到底要怎么穿搭。今天要说背带裤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花园之城上周就结束了嘛，收官了，然后我个人没有太去追这部剧，因为我觉得节奏稍微有点慢，但是其中有一个亮点是 综艺节目 了，对，是让我自己觉得说很不错的一个点，就是我想去看一看每周王菲都穿了什么 啊， 这个真的是很值得来好好研究一下。那据我的自己一个不完全统计，王菲在12期节目里面一共有41套造型。 12期节目41套造型， 是的， 她只是一个新推官， 只是一个新推官， 因为她并不表演呀。 来，我们从头到尾稍微浏览一下，有一些造型我是觉得不是很好看，但是有一些还是很值得。 那我们听一下你觉得不好看的吧。 啊，我没有罗列出来呀，不好看的就直接省略掉， 不是很好看的， 直接省略掉。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日常来学习的，但你看其中这个我罗列出来的8套里面就有2套，我觉得3套吧，就跟背带和连体相关的，比如这套是连体工装衣， 啊，这是连体的， 对，是连体的，然后还有一套这个右边这白色的， 嗯， 对，衬衫式的连体衣。然后之前也有公众号在讲到说王菲其实很喜欢穿背带裤，她其中有一套背带裤据说穿了7年。 哇哦， 嗯哼，我们来说说他的一些连体的造型。第一期他开头就穿了一套白色的连体裤，大耳环呢只戴一边，就很符合王菲那种禁欲又时髦的感觉。这是左边的模特图，这是他上身以后的效果。 哎，他上身效果很好看。哎， 耳环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是， 对。然后还有一套呢更为帅气的衬衫连体裤，系了一根硬质的宽腰带，搭配纱面的袜靴，特别的率性。这左边是模特图，模特那头巾真的我无法理解，但是到了王菲身上整个就很好看。 嗯，干练又时尚， 对，知性好看。然后包括他还穿过一套粉色衬衫款的连体服，记得是细腰带，然后穿了一双今年很火的 UGG 的毛毛拖鞋，就相对休闲和俏皮一些。这个粉也是那种藕粉色 啊， 很衬肤色的那种粉， 这粉不太挑。 对，然后他搭配了这样的一双鞋，很可爱， 很可爱，是。 对对对，就感觉坐在这个沙发上跟黄渤在一起唠家常。 但这种鞋的话，上班不，大家不太适合穿。 为啥？ 领导会说你为什么不穿鞋？谁让你穿拖鞋来上班？ 坚持穿工装风连体裤的王菲，试图用一己之力告诉大家，仙女是不用上厕所的。因为很多男生都会问到穿连体裤的女孩子说你今天上厕所怎么办 啊？ 对吧，会有这样的问题。 是， 你看她真的很喜欢穿连体裤，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很喜欢穿。所以我就想起来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单品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并且很好搭。包括王菲还在节目里面穿过一套跟今天泽华身上穿的风格很类似的，来自 Madness 的这个丹宁风的连体裤， 真好看，我也会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看到以后就会很想试。 你身上这套就很类似这样的风格。 我的连体服跟那个背带裤其实风格都很类似。 嗯哼，但是你知道吗？说起工装裤这件事情，尤其是连体工装裤， 嗯， 其实鼻祖我觉得应该是黄渤， 他在春晚上的那一段是吗？ 对呀、啊，你们应该大家都记得，黄渤在某一年春晚上面穿的那个 H 打头那家的工装连体裤出场， 嗯， 然后大家觉得说是什么？后来网友一搜，哇 ，Hermes 的简直！ 然后再搜模特穿上的效果，跟黄渤身上效果完全不是一件衣服的感觉。 我们一起来回顾当年在合家团圆的时候看春晚的时候，他从台后走上舞台那一瞬间的视频，好不好？ 还跳舞嘞， 跳舞了。但是我们点评了他的衣服哈、 嗯， 其实他这套衣服本身没有问题，就是四五年前的视频到现在来看，那这身衣服 还是好看的， 拿到舞台上去穿或日常生活当中穿，那完全没有问题。 对， 所以这应该是当年黄渤用他的一己之力打开了我们对于我工装连体裤的一个概念、一个印象。但我们同样的也来看一看， 类似的款式、类似的风格穿在王菲身上是什么样的。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一段一分钟的视频，是王菲在节目当中穿着深蓝色工装连体裤探班窦靖童的彩排现场。 你喜欢张国荣？我怎么不知道？最近看，但说实在的，你们这个是我最期待的了。 No 啊，很有可能到时候是这个情况。现在已经看到了，机器是有自己的思想的，就是它会突然放假，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对，所以现在你现在人的部分都排的差不多了，现在就是看最后这个机器啊，这个配合的。 其实窦靖童的 Q 大概有24个 Q， 而且没有人能对他说话。就我们是一个全是 Q 的， 都快把我说崩溃了。 我看他们其他的戏都是导演花大量时间跟演员讲， 其实那种情境的他更演不来，他就是这种在音乐里像拍 MV 一样，他更自由一点，所以这点放心，没问题。行，那你们接着来吧。 王菲身上穿这一套，从领子的设计上来看会有点像和尚服，就那对襟儿那种、然后呢材质一看就是那种更合身更舒服的， 是， 所以会更休闲一些，然后没有那么多工装的那种就是干练和帅气在，但它另外一套其实就很符合这种工装风的连体裤了。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掌声欢迎王菲和她的好友周迅，欢迎两位。所以两位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确认这个人可以跟我做好朋友？ 我就是喜欢看他的戏啊。 你是喜欢看他的戏？ 对啊， 对， 之前一直是那种遥遥呼应却永远走不近的那种。 莫名的感觉有一种同步感，是不是？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哎呦，我们俩属于有生之年系列吧。 有生之年系列， 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 这样的一套工装服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但是菲姐穿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是， 稍后我们也会一一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包括背带裤、连体裤在穿搭当中怎么来避免那些尴尬的情况，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分享。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六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小时的长乐梦工厂，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今天教你怎么穿背带裤的袁一， 我是看到背带裤就走不动，一定要去试衣间试一下的泽环。 嗯，包括你身上这种连体的工装裤，就刚才王菲啊，包括黄渤早年间打开我们新世界大门的这种款式，都是你很爱的。 是的， 所以其实刚才不管是黄渤身上穿那套，还是王菲在跟周迅互相确认眼神成为好朋友的那一段穿的，都跟你身上这一套是很类似的。 我直播台都已经湿了，全是哈喇子，很羡慕，很想要拥有。 就是即使你们这三套放在一起，可能或者说你们三套放在一起，别人来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你也会依然觉得他们俩的你也想拥有，是吗？ 因为是完全不一样的设计啊， 就不能叫完全不一样，这就是类似款。 但是因为多少图案的不一样， 细节会不一样， 颜色细微的差别，我都会觉得是不一样的。 好了，请你试到表演区。 好。 今天泽花就亲身向大家示范一下，男生在穿工装裤的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来演绎。干嘛要变成街头篮球斗牛吗？怎样？什么情况？所以其实有几个点，就是在这种穿连体工装裤的时候，就是袖口和裤腿其实可以适当的卷上去一些，尤其是袖口，因为我们可以让泽华来给大家对比一下。如果你的袖口没有卷起来，你把一个袖口放下去，另外一个袖口是卷起来的，你就能够从画面当中清晰的对比出来，没卷袖口的那一边会让你觉得更拖沓和邋遢一些，就很像工装。但是如果你把袖口卷起来的话，就时尚感就立刻 up 了很多。所以穿这样的连体的工装服的时候，这一点还是要注意的。你说什么？ 但我觉得一个袖子放下来跟收起来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当我觉得我今天心情不是特别好，有点累的时候，我会想要把袖口放下来。 我以为说，当你今天觉得有点冷的时候，你把袖口放起来。 我觉得有点累的时候，这样放下，我觉得一是很有安全感，然后很舒适，然后那种慵懒的感觉会觉得跟你今天的心情很搭。但如果我觉得今天就是很干练，就很想要跟人吵架的话，就会把这个袖子卷起来，然后这样 就 行。 大干一场的话，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是吗？ 对呀、啊，这样看起来又非常的有气势。 对， hey, 但另外你的这套和刚才王菲和黄渤穿的那两套的最大的区别点，设计点就在于裤管。 是， 他们两个都属于收裤腿的直筒裤。 是的。 然后你这个属于越往下就梯形状的大裤腿。 对，因为它是一个很老，我这个是 vintage 嘛，他们都是新款嘛，我这个是大概是60年代的一个，真的是工作服的一件衣服啊。 嗯、 当时在淘那个那叫什么古着店买到的。 嗯哼。 这个裤腿我试过给它卷起来，卷起来的话它就会有一点 太重 太高，它会卷到这个位置大概、然后你就需要配一个好看点袜子给它搭，然后再踩一双靴子，然后我觉得今天穿有点稍微繁重，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敞开的穿的。 嗯哼， 再加上今天北京的风大，如果是那样卷裤腿很容易被吹跑。 就 vintage 款这种大裤管真正的工装呢，它的点就在于说我一定要方便我起立下蹲，然后一定要足够舒适，同时面料呢也要足够的耐造才行。 是的， 这是当年的工装的一个出发点。 你看很舒服哟， 可以直接做深蹲起跳是吗？ 可以走那个鸭子步。 但男生在穿这种连体服的时候，都不太建议大家会选择腰带来做一个腰线的调节了。但是女生其实在穿工装裤的时候，是可以酌情选择腰带来调节自己的这个上下身的比例的。 你看我加一个腰带以后果然不一样。哎， 加一个腰带，男生去加腰带的话，不仅仅是收缩腰的问题，而是你整个的视觉感受会不太一样。你可以去选一个合身的衣服。 哎，其实这样紧一点的也是可以的。 当然可以，但是要求男生肚子上也不能有肉。 是。 但是我觉得穿这种工装服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于里面的内搭。 嗯。 最基础的内搭就是像泽华这样穿一个白 T 圆领的，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眼睛。 我知道，就是如果你想要有一些小小的心机，或者是 小的设计的话，你就可以选一个这种胸口有大图案， 哎， 然后很有标志性的，然后让自己的领口长大一点，让大家看到。 是。 但是我觉得刚才王菲用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她在这个工装的连体裤里面搭的是一个小半高领的白衬衣， 嗯， 领口同样也没有完全系上，所以其实那个领口的部分是有重叠感的，然后也是有层次感的，那样就会让人觉得说，哎，不会那么无聊，就是工装裤里面你穿的是什么，我不用想都知道。 是， 对， 其实搭一个小高领的那个 针织衫， 针织衫也是 OK 的， 对，到秋冬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搭。但是我想尝试让泽华尝试一下，你把你工装连体裤的上半身脱下来系在腰间。 哦，我试过，这是很好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穿法，就是这样的连体衣好在它一衣多穿。我们现在泽华在现场脱衣服，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光盖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 但是我这个衣服有点过大，所以很危险。 保护好自己哦。 终于彻底掉下来。 他很愿意把镜头对着他。哎，真的，你这个是消防员穿的衣服，哎。 是的。 你看，你看，你看，所以男生当你想要调节比例的时候，可以把连体服的上半身脱下来，然后系在腰间。你这样系不行，你得再系个平结，系个死结才行。平结我教过很多次，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系，很业余。怎么系平结？来，给我们重复一下，还一下课。 无法重复。 他现在最担心就是裤子掉下去。一定要在平结。给你差评，错错错，上下放反，哎，放反了， 没有反了， 放反了，对，不不不，还得是那个袖子往上，对对对对，这袖子从上 ，no no no， 错一边，对对对，平结就是、 so、easy， 平结就是第一个结是哪一边从上往下穿的，第二个结还得是那一边从上往下穿，还是平结， 这样显得这个裤子变成吊裆裤了。很喜欢这样的， 对呀、啊，然后就堆堆的。如果你穿一个靴子的话，就可以把裤腿塞到那个靴筒里面，然后就可以制造出那种堆堆的裤管效果。这是连体裤的一种穿法，包括女生其实也可以这么穿。这个时候你里面穿 T 恤就会觉得没什么问题，就很时髦，很棒。谢谢泽华。好了，你可以回来了，不要在那跳了。其实像这样的工装连体裤，除了这样丹宁的材质属于比较传统的以外，也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比如说王菲在节目当中就演示过一件浅绿色的工装连体裤，我们也来看一看王菲的真人示范。你看这种就是那种棉布材质，但是依然从剪裁上面是做成工装的效果。 这个颜色很像以前的病号服。 啊哈，这个分明是薄荷绿啊。 你们已经很流畅很完整了。对啊， 对， 这个真的， 这是短袖款，适合夏天穿， 是， 真的，所以资源， 所以 A 资源就是 也不是什么好事， 责任也， 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以后不要再说 A 资源。 放松， 来来，放松， 放松，放松。我要去导播室。 OK， 导演加油啊！ 加油，加油。 你看男生也穿了一个连体裤， 对，男生是穿的是更加抗造的一些面料那种工装服，王菲穿就是那种很舒服很凉快那种短袖的，但是如果一般人穿，如果只拍上半身的话，就感觉很像八十年代坐办公室的人穿的那种老式的衬衣， 还是那什么的确凉那种感觉、 哎、 那种材质， 对对对对对，但穿王菲身上就还是很显气质的、 嗯、 这是就是工装连体裤，其实就可以作为背带裤的一种，如果你不想让背带裤穿得很幼稚的话，其实工装连体裤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嗯， 既可以满足你对于这种连体的需求，然后同时在穿搭呀，包括就是气质上面也不会那么的幼稚。 是。 然后紧接着，其实眼尖的网友也发现，在节目当中，王菲穿过一条背带裤，被人称作是初恋背带裤。 初恋背带裤。 对，她在节目里面穿这条镂空的背带裤，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穿了，这是当时2011年的照片，镂空的一条背带裤， 真好看，2011年已经穿得这么洋气了。 对。然后节目里面又在穿，只不过换了内搭而已。 嗯哼， 这款设计其实很特别，就是不会让背带裤显得那么的传统和普通。 初恋裤其实不仅仅是指他身上穿的这个镂空的背带裤，就是很多人会选择的基础款的背带裤，其实在很多人在网络上面就会被称作叫初恋裤。 你今天这个背带裙也算是初恋裙？哎， 初恋裙吗？ 对，初恋背带裙， 是初恋的女孩子一样。 对，但初恋女生不会穿你里面这样的内搭。 内搭这个事情真的是可以调节整个的 look 的一个气质的， 是， 就如果你里面单纯穿一个白 T 的话，那你就是穿初恋裤就是初恋裤，穿初恋裙就是初恋裙。 是， 我们先看看王菲在穿初恋裤的时候，她如果选择搭配简单的白 T 恤的话，就完全是一个少女的感觉， 很美好， 很清爽。 嗯， 但是我们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一般如果你想要去除掉背带裤或者叫初恋裤带给人的那种 固有印象， 对，那你就不要选择任何的 T 恤。 啊，你说露真空上阵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内搭的时候不要选择用 T 恤来内搭。 OK， 任何款式 T 恤，哪怕像这种很著名的 logo 款的 T 恤， 主题氛围也不可以吗？ 我觉得不要， 就是这个节日。哎， 就是这个节日吗？ 对啊。 哇， 很英气。 很应季，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配工装裤会很好，但是如果你想要配初恋裤或者初恋裙的话，任何材质的 T 恤都不要选用，因为那样就会让人觉得说啊，你今天就是一个乖乖的女孩子而已，没有什么特点。虽然会很活泼很亲近，但是咱们不就是想打破这样的感觉吗？那么在内搭的时候，其实在初恋裤或者初恋裙选择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选择。首先像我身上这种有一些些独特设计，比如这种大喇叭袖 啊， 就会让整个的裙装和裤装看起来不太一样。我可以站起来大家看一下，因为这条背带裙本身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就是这种针织款的这样的连体裙，然后它就是这种宽宽松松的，也没有什么腰身，直筒下去就很可爱。如果你们想象一下我这条裙子里面搭配的是一件普通的 T 恤的话，就除了可爱没有什么别的形容词， 是， 对吧？但是我穿上了这样的袖子的，你为什么笑话我？ 你跟我说还能有什么形容词？ 就是当你穿上这样的袖子的时候，大家就会认为是你有女性的其他的一些特征在啊。 我会想到一个四个字的成语，哎，不是成语，四个字的词。 词语是吗？ 荷塘月色。 啊，怎么可能？就感觉可以跳水袖舞是吗？ 但这个颜色你觉得是合适的吗？ 我觉得是合适的呀，因为其实这条背带裙本身它就是偏浅色的。 对呀，啊， 就你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米色。那我里面内搭这件衣服是藏蓝色啊， 这算深色呀，深浅这样的混搭，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深浅这样内搭完全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季节看起来是舒服的，不会让人觉得太冷。 但是如果你穿纯白色牛仔裙的话，可能就对比度会有点高。 啊，是。 对，所以其实像这样的内搭可以搭配的是像丹宁的色系的牛仔裤或者牛仔的裙子都可以，背带裙或者背带裤都可以。这是就是有一点小设计的，比如说袖口有一些独特设计，包括像到了秋冬的时候，你会选择一些针织衫搭配在初恋裤或者初恋裙当中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针织的这种材质是可以凸显女性的特征的。 如果你身材够好，穿毛衣也可以的。 你说粗棒针的毛衣吗？ 啊，是， 那就是一种可爱的效果了。 对，但你身材一定得够好。 但我们所谓的针织是指那种很贴身，可以完全贴合你的身体曲线的那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些照片。其实白色配黑色很合理，白色牛仔裤配上黑色的紧身针织衫，然后配一个黑的短靴子，就是现在很流行的熊猫配色嘛。 这身 Nook 穿越在任何年代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对，完全合理，不管你手上捧的是快餐还是什么其他的，或者说你从里到外从上大家都是黑色，一整套黑色的 Look， 背带裤是黑色的，然后针织衫也是黑色的。但是记得鞋子的话不要完全把自己的腿部都挡住， 是 留一个脚踝，你哪怕穿一个短靴可以露一截脚踝，或者你像模特当中这样的很大胆，在这个天气依然可以穿露脚背的单鞋， 都是黑色，远远看去都感觉不到你穿的是背带裤， 就走过来是一片黑 啊。 对对对，那包括高领针织衫，我们刚才说了，配丹宁色系的传统的牛仔裤，就会让这牛仔裤没有那个稚气感。这条牛仔裤其实就是很基础的款式， 是 每一个人衣柜当中多少都会有一条两条。那你如果穿白 T， 就大家就哦好，但是你穿针织衫的时候，因为你的曲线完全被凸显出来了。有女性特征在，所以也不会被人误以为你是不是怀孕。 但我觉得这个颜色搭配很显年纪。 你说墨绿色吗？ 对， 就 显成熟，它像是30岁以上的。 当然，你也可以选这种露肩的款式， 那这样搭配倒是很清新，然后也很时尚。 对呀、啊，只要天气不是特别冷，其实都可以这么穿。尤其是像它的这条牛仔裤，我们显示这条牛仔裤丹宁色是偏深的，然后就会显得稍微成熟一些。同时，它的裤型是喇叭裤， 是。 所以，如果你里面还穿的是普通白 T 的话，就觉得有点不伦不类。 是。 因为牛仔裤本身并不是可爱型。 对。 背带裤本身不是可爱型的，然后你里面搭一个最基础的短袖 T 恤的话就很奇怪。但是你穿上这种露肩的一字肩的这种针织白衣服的话。就觉得跟这个成熟感是吻合，且是有自己的个性在的。 对，他如果再放下一个肩带，就会有点性感的感觉嘞。 然后另外，其实像这种条纹款的针织衫，浅色系的搭配在白色的背带裤里面也很好看。其实有一些条纹的花纹也完全没有问 题。其实白色背带裤真的不太好搭。 白色背带裤不好搭。 对。 所以还是要求你里面内搭有一些小心思在。还有像这种对比度很大的。 啊，这是你的那种感觉吗？ 对，就是我的这种感觉。只不过我们俩反差了一下，他是用浅色白色内搭穿了外面的深色牛仔裤，对，我是刚好反了一下， 以及他是那个平一字肩， 对，他是一字肩加上这种大袖子。 是， 其实大袖口在秋冬季还是很实用的，像我们这种袖子，因为它的材质是棉质的，比较服帖，比较好管理，所以你在穿外套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个袖子卷起来，然后塞到你的外套的袖子里面，只要那个袖子不是太紧，你其实从外面看你的外套外面也会露一圈这样的荷叶边 啊， 一小点一小圈，其实会让你的外套也显得没有那么无趣。 OK， 对对对，这种袖口的设计还是很建议大家可以入一件的，任何材质都可以，哪怕是雪纺的也可以。我们一会儿也会讲到衬衣搭配牛仔裤， 这干活肯定很方便。 这干活很不方便，你 就哪脏来擦一下， 但你加菜的时候很麻烦，加菜的时候就得。就这么撩起来，然后 哎呦妈，瞬间变成女汉子。 对，这是就是用一些比较能够凸显女性特征的针织衫来配初恋裤或者初恋裙，其实都是很不错的选择。然后再接下来呢，如果你比较大胆，然后以及你们那儿天气并没有那么挑穿着内搭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搭配抹胸或者是背心儿，这样可以让你的背带裤增加性感度和女人味。 男生穿背心儿也是好看的， 跨栏背心儿。 对， 你记得有一次节目咱们剪 T 时候，我给你剪一件跨栏背心儿，你还留着吗？ 在呢， 真的， 真的，真的， 配背带裤就很好。 我觉得包括以前那个最传统的那个普通的， 就是那种 老爷背心的那 种， 对对对，哎，那也是好看。 只要你稍稍有一点肌肉度，也不需要练得很好，稍有一点，不要那么肥胖。 如果都是肥肉，我觉得应该也是挺好看的。 我们来看看 Gigi Hadid 也穿过背带裤单品，他内搭就选择的是抹胸，当然也是因为他身材很好嘛。就乍一看从前面看，可能会觉得他是真空上阵的，但其实内侧就是侧面你是能看出来他的那个， 主要就是侧面会走光嘛， 尤其是。锁骨完全露出来，配上这个工装感觉的背带裤，其实是很棒的这种综合感。就让人觉得哎，很想认识这个姑娘， 很大胆。 对，然后像这个 Tommy Hilfiger 当中的模特也是这么穿法的，你可以选择一些红蓝配的内搭在里面， 那真很少女的感觉。 对， 刚才那个 包括白抹胸配上黑色的背带裤，立刻就不一样。就这款背带裤黑色的，然后也属于基础款，然后它还是那种七分的裤管，还带喇叭裤腿，宽松的喇叭裤腿，其实很难穿。 这个真的是，对啊， 你如果里面穿了一个普通的白 T， 就会让人觉得说你今天 有点会显臃肿。我跟你说 显臃肿，且真的会以为你有什么事儿。对，但是如果你里面换成抹胸的话，就是一套 look 了。 喇叭裤七分的，这让大家谨慎选择吧。 再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像这种牛仔裤本身背带裤本身就有一些小设计的，你看在胃的这个地方有一些蕾丝的设计，包括这个单排扣从上到下，然后中间镂空一段，这种背带裤本身就有设计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真空上阵了。 它这件也可以把它归类为连体服了。 对，归类为连体服也是 不用里面再穿什么的。 对对对，当然背心搭配这种很基础款很收身的这种牛仔裤，这种牛仔背带裤早年间很流行。就是有一些身材相对丰腴的女孩子也可以穿，穿完了以后你会觉得说肚子那块鼓鼓的 啊， 然后腿包得紧紧的，小微喇叭。有些年很流行这种微喇叭的这种裤管， 是， 然后再加上是这种没有洗白过的纯色的深色丹宁，非常有年代感， 潇洒走一回的那个年代吧。 对，但是你里面如果换上了像这种背心儿或是抹胸的话，年代感就不会那么强，你依然会觉得是复古的时髦。 是， 好， 这是第二种穿搭方法。第一种我们说了，里面要穿针织衫。 嗯。 第二种我们说了，你如果够大胆，身材够好的话，可以穿抹胸或者是背心儿。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说几个相对比较符合普罗大众对身材要求没有那么高的穿法。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穿衬衣就非常好。 嗯。 因为衬衣的正式感是可以中和背带裤的稚气感的。 是。 嗯。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博主的示范。这条丹宁的牛仔背带裤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类型。 这是一位男博主是吗？ 这是女博主。 这个男生也 OK， 也可以这样借鉴一下。 过分。就这个背带裤类型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 V 喇叭裤，然后收身的。我今天带来一条这样的裤子。 啊。 我之前还穿过，就是它可以把你的鞋子都藏进去，就那个喇叭的那个宽度，然后你里面穿这样的带领结的白衬衣，就会觉得哎，你今天还挺优雅的。 它领结自己加的吧，加的细吧？ 有可能是衬衣本身就带这样的领结，女生有很多款这样的，很多这样类似款的衬衣，加一个领结在，就让这种正式感中和了背带裤带来的一些幼稚和淳朴， 还有一种那个复古的奢华感。 而且同样的一条牛仔裤，换一个黑色的雪纺衬衣也依然是很好看的。 这也是个男生吧？ 这就是刚刚的博主。你对这个博主是不是有误解？ 比刚才更帅气了许多。 有偏见。 我觉得我可以借鉴一下。 这是黑白两种衬衣配在当中，另外呢，你也可以用白色的这种同样款式的连体的牛仔裤。你真的对这个博主偏见很大。你里面可以搭一个这种浅蓝色的衬衣，这种牛仔丹宁浅色丹宁衬衣，相信每一个人也都会有。 哎，白色跟这个浅色丹宁是很合适， 非常好搭。 这是姚二车大母老师吗？ 人家只是很应季，在秋季放了一个枫叶在头上。 还是也是刚才那个博主？ 还是刚才那个博主啊。这个博主非常有名，这个博主被称为是牛仔裤大王。 他把头发撩起来的时候真的是 背带裤大王，他非常喜欢穿背带裤， 完全不一样了。 好吧，我们换一个博主。 OK， 好不好？蓝白基础上如果配一些亮色的装饰，白衬衣配上浅色丹宁牛仔裤，牛仔背带裤本身就已经很好看了，然后他在头饰上面加了一个墨绿色的带光泽感丝绸质地的这样的一个发带。 它是白衬衣还是白牛仔衣？ 白衬衣。 因为它两边是， 它是窝进去了。 啊，那折出来的是后面的那个门框，我以为是那样放出来的 白衬衣。所以其实稍稍宽松一些的白衬衣配牛仔裤，牛仔背带裤也很好看，腰身那边不需要很服帖。 嗯， 你可以把它拽出来一些，显得更宽松一些。这是通过一些小饰品，包括你的鞋可以增加一些亮点，包括浪漫感飘逸的这种衬衣，雪纺质地的或者是丝绸质地的，也可以让你这套 look 的甜美度增加一些。比如丹宁配这样的褐色的这种雪纺质地的衬衣也可以。 啊，它袖子是那种大大的 泡泡袖。 嗯， 对，有一些宫廷感在。当然也可以选择更加仙儿一点这种雪纺质地，这看上去就很仙儿了。 对，这很仙儿。 嗯， 但这个我觉得要穿不好的话，感觉会有一点 low。 你说是雪纺质地的衣服吗？ 就这种，包括跟个人气质也很， 这种搭配方式吗？ 对，跟个人气质也有很大的相关 性。但我还挺喜欢这样的搭配，我很想下次尝试一下。 你是 OK 吧？应该、 就穿这种半透明的，我们之前讲过可以用来当滤镜的这种纱质的衣服。然后里面通常它会自带一个内搭的小吊带儿、然后你坐在穿在里面，然后外面穿一个牛仔背带裤就还好。 好的。 嗯，但是切记哦，这种雪纺衬衣在选择的时候不要选择太多碎花的 啊， 就像刚才我们在资讯里面讲的 Pink 系列的那种碎花质地的那种雪纺衬衣就不建议搭配在背带裤当中。 还有那种大蝴蝶领和大翻领的那种。 对对对对，设计如果太繁复的话就不太建议。如果你有一些花色，像这一件它的雪纺上面是有一些绣花的，那我建议你选择跟牛仔裤顺色的颜色。 嗯， 这件雪纺上面刺绣了很多花， 嗯， 但它是半透明的雪纺质地，同样也是黑色的雪纺配上黑色牛仔裤就会合理很多。 嗯 嗯，然后是有设计在的。但如果你想你内搭是一件花色的五颜六色各种色彩的碎花，然后外面搭一个不管是白色还是黑色牛仔裤都会很奇怪。 是。 嗯，这是衬衣的搭配。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稍后的半个小时还会有一些现场的展示带给大家。我接下来我去尝试一下我的那条具有复古年代感的 V 喇叭裤管的牛仔裤、牛仔背带裤、搭配衬衣是什么样的感觉。 好， 稍后回来。

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8:30，欢迎回来，我是穿的这个 T 非常应景的泽华。应什么样的景呢？欢迎大家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哇，换这个新镜头以后，整个人真的变得非常的帅气。收看方式提示一下哈，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谁允许把镜头切到那边去的？谁允许切过去的？那边那个小姐姐刚才非常字什么的说，哎，我怎么那么漂亮？ 不是，是最近那个抖音上面，你给我开话筒了吗？ 没有。 哈，大家好，我是袁一，我现在表演区也换装了。所以最近抖音上面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段子，我是最近在办公室经常听我们同事说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了解，就是叫做，就那个 BGM 就叫做我怎么那么好看。就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天哪，怎么会有人这么自恋，后来发现真的还蛮洗脑的。 你可能觉得那个同事本身不配说这样的话吧？ 没有没有，不是，就是当时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后来发现当时 是什么改变了你？ 可能是因为换了一套 look， 有给了我更多自信吧。 完全不一样的背带裤的穿法了。 对，先给大家看一看全身的一个造型，就这条裤子就是我们刚刚多次有提到过的，早年间尤其是80年代，就特别在 disco 年代特别流行的这种。很收身的，整个都很合身，包括大腿这一块紧紧的，然后小腿还有点微喇叭的这种牛仔背带裤。 你保养的真好，哎，都没有看出来你是那个年代的人。我们哪经历过 disco 年代？你正经的把那个背带裤穿好，好不好？这样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它原本的样子。 原本的样子其实就是它的胸前有几个扣子，排扣嘛，就全部都扣上。然后你会发现它这个裤子其实上半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设计亮点，主要的点都在于从腰开始往下这个裤型 看起来很瘦很紧。 对，就是会很显腿型，如果你腿型本身不是很粗的话就会显腿很长。哦， 哎，真的，哎，而且底下那个喇叭的弧度开得恰到好处，它没有开很大， 就是微喇嘛。尤其是如果你的裤管长度足够，然后你里面穿一个可以藏到什么各种10公分、20公分的恨天高都没有问题。 大家可能会觉得，因为女主播本身很瘦，所以才会显得这样子。但是我讲真啊，袁一的腿其实不算很细的。 对，我是那种健身腿，对。 但是穿这条裤子以后，显得是非常的瘦长。 对对对， 这是裤子本身设计点了。 对，还是很建议大家可以拿这个裤子来修饰一下腿型，包括可以弥补一下你身高的一些不足。那接下来穿法上面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牛仔背带裤当中内搭几个原则。第一是千万如果你不想显得那么幼稚的话，就拒绝一切款式的白 T， 或者其他各种 T， 就只要是 T 恤就不要穿在背带裤里面了。 10月8号发的那个合作款也不可以吗？ 不可以，我觉得 你即便抢到也不可以这样炫哈。 抢到也不要这样炫，对，你可以搭别的牛仔裤。然后第二个原则就是你可以选择能够凸显你身材线条的针织衫，有各种各样颜色来搭配。第三，如果你足够大胆的话，你可以选择内搭抹胸或者是背心儿。第四呢，像我身上这种正式感和女性感和知性感比较强的衬衣，很建议职场的女性可以尝试来穿在背带裤当中。 你现在真的是很擅长夸自己 啊， 简直比我还要厉害。 我没有，就是说 第四种就像我身上这样的， 对， 什么正式感， 对对，我只是说这衬衣本身嘛，衬衣的存在就是会正式感更强一些，然后也会更知性一些。 你上面那个大花， 对，首先呢我这件衬衣它是雪纺质地，就是它很垂坠感很强 啊， 是那种比较女性化一些的，不是那么硬挺那种感觉。其次呢，它这件衣服本身上面的印花就足够有特点，所以也不会让这件衬衣显得很无聊。其次，这并不是什么太过分的设计，就是很多女性的衬衣上面都会带的这种领结，就是自带领结，它的领子是直接带上领结的，你把扣子扣上以后直接就要把这个领结系成一个蝴蝶结，然后它系完的蝴蝶结就是会垂坠感很好的垂在你的胸前， 就是你想怎么系都可以。 基本上就是这样很基础的系法就可以了。 OK， 对。 然后你刻意的没有把那个背带裤给系上。 对，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多的显示我这个衬衣上面的一些 logo 和图案。 嗯， 主要是图案很有意思很有趣，就会让整套 look 显得比较有亮点，所以这套 look 就是从远走过来你会看到说，哎，这个女孩子的腿型还不错，还挺显修长的，然后再走近了一看觉得说，哎，这个衬衣里面有一些内容， 你看是不是很会夸自己、啊、 那好，我们再换一种衬衣的选择、哎、我今天还带来一件衬衣，其实也是可以在牛仔裤里面内搭的，我要现场换。 OK，这个原因现场换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镜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件 格子的衬衣，这个格子呢它不是那种普通的蓝色格子， 你骗人，你说你现场换衬衣的， 对啊，现场换的， 你只是套上去而已错失了很多亮点。好了、啊、现在就是在外面， 对，这样现场搭一下嘛，就这件是黑色和橘色的一个拼色，其实也还挺应景的，有南瓜的感觉。它其实衬衣本身它就带一个小的腰这个收边 啊， 下面下摆是有两根绳子是可以收起来的， 嗯， 所以这件衬衣当做搭其他的裙装或者是裤装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也可以作为穿在牛仔背带裤里面， 袖子也是有所设计的， 对，而且它是那种小短款，不用把它全部塞不到裤子里面，你就把它这么松松的放在外面就好了。 哎，你这样有一种 cowboy 的感觉，牛仔， 对， 或者是服务员的感觉，买单。 只要因为它袖子，就是袖子，它有一个这两年都很流行这种长字长一点的袖子的设计，它会在这个袖口再多延伸出来一截，并且做一个小小的喇叭袖的设计。如果你觉得我刚才那件上直播时候穿的喇叭袖太大不方便的话，这种收紧款的小喇叭袖就是很好的选择，可以显得你的胳膊也变得更长一些。 女生是不是对喇叭系列天生的没有抵抗力？ 就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洛可可什么巴洛克风的女孩子， 但是 像这种袖子的长度这种设计其实是很干练的。 OK， 那我们站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全身镜头。这时候我觉得更有那种美式田园风的感觉。 对，而且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就是像这种衬衫的领子、嗯、你可以把领口稍微多解掉一个扣，因为我里面现在穿另外一件衬衣嘛、嗯、你们可以把我里面这件衬衣当做是我的一个小的领结， 当做它的肤色好了 啊，不是你可以选一个小方巾、 嗯、 然后系在脖子里放在领子里面、 嗯、 切记不要系在领子外面，那样真是服务员，系在里面给他打一个小结平结或者是红领巾那种系法，然后把那个脚两个脚塞到衬衣里面，一定要塞进去、不要露出来，这样你的领口打开以后就不会只是看到很简单的你的肤色，而是一个有一些小 logo 小花纹的小的领结。 这是很多男士的一般的穿西服会选择的一种方式。 哎，对，其实女生也是可以借鉴的、现在很多穿法其实就是男女都可以混搭。 OK， 嗯， 就是你身上这条背带裤。 对，就是我拿我自己唯一的一条牛仔背带裤，也是特别命中率很高的一款女生喜欢买的这样的一条带复古风的年代感的这样一条牛仔的连背带裤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现在很多人把那个背带裤的那个一个背带给放下来， 我个人是觉得这种款式不太适合放下来， 你要把上面的那个扣子扣上呢。这个就还搭 T 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就其实如果完全放下来也可以，但是但就是架不住你身边有很多人会提醒你，说很善意的提醒你，真的是善意提醒你哦，你衣服没穿好，真的会那样，很尴尬。对，但其实放下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就周末去郊游什么，跟朋友一起聚会，跟年轻朋友一起聚会的话，这样穿也没有问题， 很雅痞嘛。 对对对对，我今天还带来了一条材质很特别的背带裤， 看 给大家看一下。 嗯，妈呀，这个颜色的， 这条就是我们那个海报上面，给大家放一下我们的海报照片，就全身款那个海报，我穿的这条裤子。 哇，你当时那个身材体脂率看起来得有31点多、 啊、谁说的？ 重新切回。 嗯哼，这是一条针织的，就是带羊毛材质的， 嗯， 紫色的背带裤。我其实当时买的时候还是挺犹豫的，我觉得很难搭，而且像这种裤子本身是针织材质的，它虽然做成了像美人鱼这种就是大喇叭的裤腿， 但是因为它的贴身度和弹性特别好，所以它就会裹在你身上，嗯，所以你的腿型是什么样就必显无疑。 他腿型是这个样子的。 那当年很过分， 但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友好的。 对，这个颜色呢，它就会成为你这套 look 里面的一个亮点。当你想要穿这条裤子的时候，它因为有背带嘛，你也可以把那个背带穿上去，嗯，但是我会选择把它放下来。然后其实这种背带裤本身亮点十足，你就可以搭白 T 了。 它这个搭针织衫我觉得会出一种很高级的感觉。 搭什么针织衫？颜色很难搭。哎， 比如说就搭一个白色的针织衫。 白色半高领吗？我觉得要穿那种背心式的针织衫。 可以走一个高领。 对，高领，但是是无袖的，嗯，背心款的，嗯，效果会不错，但那个就很挑身材。 对， 然后最基础的搭配就是这样的一条裤子，就是当你的裤子本身设计感已经很足了，亮点也很足了，那你就可以选择简单的白 T 来不出错了。 OK， 好了，以上就是我从女生的角度给大家示范的背带裤的一些穿法。接下来泽华今天是不是也带来很多男士的牛仔裤？ 是的， 背带裤。我们请泽华来到表演区，我回到主播台， 欢迎大家傻傻分不清楚。 我们来看看背带裤狂人泽华今天开箱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款式。听到了稀里嗦嗦的声音，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继续持续关注我们今天告诉大家背带裤到底要怎么穿搭才可以摆脱那些很没有品味的人说你什么是不是怀孕了呀，或者你今天是不是要去干活呀之类这样的一些评价。怎么样把背带裤这样一件事情脱去那种质朴的感觉，脱去幼稚的感觉，穿出高级感。好，我们来看一下泽华身上这件。 大家好，我是背带裤男孩泽华。 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穿这个背带裤配上白 T， 大家就觉得你是马里奥。 对啊， 对吧？尤其你还戴一个那个鸭舌帽。对，但是所以我觉得男生其实是最可以借鉴这种传统的牛仔背带裤里面穿衬衣的穿法。 这个背带裤底下那个裤腿是可以扁起来的，嗯，可以显得干练一些。然后另外一点呢，是这个背带裤我觉得细节点在于它这个扣子，然后还有它这叫什么呀， 调节扣。 然后它又采用那种金属的金色的那个质地，它是日本的一个设计师跟李维斯的一个合作款。然后背后呢是这个样子的， 那背后其实遮盖的面积比较大。 我喜欢它这种很正统的背带裤的感觉，嗯哼，就很纯正的味道。 哦，它的走线是那种双走线，是大家对于牛仔裤最开始的认知。 是， 嗯，很传统、很 classic 的一款牛仔背带裤。 这个搭一个高领毛衣或者半高领的那个针织衫，然后或者是那个白衬衫都很好看。 对，非常好看。 黑衬衫也好看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阔腿牛仔背带裤当中，尤其它丹宁的那个水洗的质感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拿出来一个灰色的吗？哇哦，这个我也见你穿过，这也很可爱。哦，这不是灰色，这是条纹的，因为在镜头里面看有点爬格。 大家好，我是背带裤男孩泽华。 Paul Frank， 这品牌本来就显得很活泼、很俏皮，然后同时也会可能显得有点幼稚，就偏可爱型的品牌。 已经在他们家里面算不幼稚的一条了。 然后背后有很多的就是涂鸦文案在，图案在。而且它的裤腿我很喜欢，是那种收的裤腿，不是那种纯大裤腿。 这一件我觉得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 是可以的。那它的上身是可以把扣子解开然后当做半身裤穿吗？ 可以的呀。 是可以的哈。我觉得这条很适合当做传统的裤子。 你看这个可以这样解开，但解开的话就会少去它这个。 那你可以解另外一边。对，为什么一定要把 Paul Frank 的头露出来？ 我觉得他这个头很可爱啊，很俏皮的感觉，而且这个颜色和这个材质很适合夏天。 嗯，就是比较薄的棉质是吗？ 对，秋天也合适，再加上这样的一个条纹的话基本上不会过时。 里面搭白 T 就是走可爱路线，白衬衣也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背带裤男生的搭配当中，背带裤搭配白衬衣就会有翩翩少年的感觉。 穿这条基本上走的就是可爱风的路数了。 我觉得也可以走出翩翩少年的风格。 OK， 期待你下次配白衬衣，但是黑衬衣可能就不太适合。哇哦，这个感觉是一个藏蓝的工装质地。 对，它是工装质地的那种感觉的背带裤。 对 好吧，这就是高阶品牌的。 这个就是也是基础款啊，这个千万不要配白 T， 这个配完白 T 跟黄渤的效果是一样的。 哎， 我在想男生这个里面很适合在秋冬搭一些粗棒织的毛衣， 但是他这条裤子的材地呢就纯粹的更夏天了，非常薄 哦，很薄， 质地很薄的一 条，但是因为它颜色是有优势的，所以夏天你穿它可以觉得很凉快，然后冬天你穿它也不会让人觉得它质地很薄。 我当时喜欢这件是我觉得很有那种穿上很有那种裁缝的感觉， 你就想要找那种工装感是吗？ 对，然后是干活呀，然后包括这种你看它设计几乎没什么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 我觉得这条真的很适合男生在秋冬的时候，你里面哪怕怕冷你可以多穿几条裤子，然后套在外头，里面一定要穿一个粗棒针的毛衣，会很好看，不管是高领还是低领。 这个也很适合搭一个白背心， 夏天的时候搭白背心 对， 然后放下一个，然后就开始干活，感觉你这个人是一个匠人戏很多哈。 嗯哼，这是你今天带来的单品了吗？所有了吗？还有吗？哇，还有，天哪，你真的是攒了很多牛仔裤。 大家好，我是背带裤男孩泽欢。 太喜欢背带裤了。哎，这条就是拼接款了，就有很多补丁款是吧？ 对， 补丁的设计。 这个是某品牌在40年前的一个设计。 哇， 然后 这就真的很工装，因为胸前那个兜可以放很多什么电钻呐、 啊、对对对， 十字钻呐、 啊、底下这种破洞的设计，今天就我觉得这一直都会很流行。 对对对， 乱七八糟补丁啊，破洞啊， 万年经典。 然后大家看后半身，后半身哦， 嗯，擦啦， 哎， 这个袋子很有设计， 哎， 这一节红袋子很漂亮。 就是这条裤子我喜欢它点就破破烂烂的，再加上后面的这个袋子本身， 嗯哼， 所以就必须值得入手。 嗯哼， 好，这是我以上带来四件。 你这件破破烂烂的里面会搭什么呢？ 我目前搭就是一个 T， 然后我搭过那个衬衫， 嗯哼， 白色的衬衫，然后也是很好看的。这件我觉得、 就是、这个哪怕搭一些很宽松款的衬衣都完全没问题。 是的， 对，请把我的显示器一起带回来好吗？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再跟大家总结一种穿法，牛仔背带裤。我们刚才说了，男生和女生共同可以选择的就是里面搭衬衣，包括针织衫，包括背心儿。女生还可以多一款抹胸的穿法。然后女生呢，其次在选择衬衣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些女性化元素比较足的，像雪纺质地啊，包括有些领结这样的材质。那另外还有最后一种搭法，就是把牛仔背带裤当做普通牛仔裤来穿。 嗯， 那就要求你搭配好看的外套，拥有特色的外套去让你的造型更加有时髦感。比如说你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带裤，然后你里面真的搭了一个 T， 那你今天如果天气不是很热的话，你外面加一个这种有特色的一些外套，就会让你这条路显得不太一样。 那是你必须得这样子把手举起来，你放下去的话就很普通。 放下去就是一件普通的牛仔裤嘛。 啊， 对，就是把它当牛仔裤穿。然后包括其实像换季的时候，你外面搭一些格纹的衬衣， 嗯， 也会让背带裤显得更加嬉皮一些。 背带裤配牛仔衣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哇哦，那个我觉得是需要就是颜色有层次的，不能 然后一定不能好好穿， 一定不能穿一毛一样的一模一样的颜色。 嗯 嗯，然后包括你披一个稍微厚一些的外套，也很有层次感。像这种是加棉的格纹的。嗯，衬衣布的稍微长款一些也没有问题，包括像我身上穿这种复古的微喇叭的牛仔裤，你外面套一个长款西服也都没有问题。 嗯， 对吧？女生这样，哪怕你去谈判也可以。 嗯 嗯， 哎，男生也可以参考一下，搭配一个西服外套。 对，包括在冬天真的很冷的话，你外面套一些这种皮草款式的类似款的这种外套也会没有问题。 太美丽了呀！ 嗯哼，然后保暖度和风度都在。 背带裤简直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一种裤子， 非常万能的一款单品，所以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你们打开对于背带裤这样一种初恋裤的一个全新的认知。 嗯， 可以让你以后在选择它来做穿搭的时候不用担心别人说你幼稚， 嗯， 然后装嫩啊什么这那一些听上去好像很好听，但其实带一些讽刺意味的词来形容你， 他们就是嫉妒你，不用理他们。 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拜拜， 再见。 kid running down the high street shouting your name. I was begging you not to go. Yesterday's news is yesterday's news. Yesterday's blues is just a shady color. Call me naive, but we're building for tomorrow. So we can finish up what we started. Wake up, it's a brand new day. 他们个个都有